七点，新闻耳边呈现。中波八二八千赫，调频100.6兆赫，北京新闻。工商银行北京市分行，请您共同关注北京新闻， 倾听北京，感受北京。听众朋友早上好，欢迎收听北京新闻，我是刘佳。 早上好，我是腾欢。今天是11月1号星期日，农历9月20。 先请听这次节目的主要内容。 市委常委会开展3言30第三专题交流研讨。 北京文化消费综合指数位居全国之首。 互联网金融惠民生成为本届金博会新亮点。 刑法修正案9今天正式实施，网上造谣、替考、校车超载等行为今后将受到刑法处罚。 10月联合执法周，本市环保部门拟立案处罚环境违法单位101家。 火车意外险今天开始推行，旅客可以自愿购买。 下面请听详细内容。 新闻广播记者朱莉报道。市委常委会昨天召开会议，就三言三十专题教育第三专题开展交流研讨。市委书记郭金龙主持，市委副书记、市长王安顺，市人大常委会主任杜德印，市政协主席杰林，市委副书记吕希文参加。三言三十专题教育开展以来，市委常委会按照中央要求部署，先后围绕严以修身、严以律己、严以用权三个专题进行了学习研讨。会上，市委常委、常务副市长李世祥，市委常委、副市长陈刚，市委常委、组织部部长姜志刚围绕严以用权专题做重点发言，其他与会同志也结合专题研讨内容和自身思想实际进行了热烈的互动交流讨论。按照市委安排，下一步将召开专题民主生活会和专题组织生活会。郭金龙要求，市委常委会要继续发挥好示范带头作用，带头贯彻专题教育各项部署，带头开展批评和自我批评，带头抓好整改落实，在以身作则上见表现，在遵守规矩上见行动，在整改落实上见实效。郭金龙强调，要始终把深化学习摆在重要位置，深入学习习近平总书记系列重要讲话精神，当前尤其要抓好五中全会精神学习，提高推动首都发展的能力和水平，认真学习党的廉洁自律准则和纪律处分条例，自觉做守纪律讲规矩的模范。要为开好专题民主生活会认真准备，着力解决不言不实的突出问题，切实让广大群众看到专题教育的成效。要把专题教育同推动各项事业发展紧密结合起来，以言和实的精神谋划推进工作，研究制定好市委13-5规划建议，认真解决工作中的突出矛盾和问题，把专题教育的成效体现到促进首都改革发展稳定上。 北京日报消息，文化中国，中国文化产业指数暨拉动城乡居民文化消费试点项目阶段成果昨天在京发布。会上发布了中国文化消费发展指数2015和中国省市文化产业发展指数2015。其中，我国文化消费综合指数由2013年的 73.7 增加到2015年的 81.2， 平均增长率为 5%。文化消费环境、文化消费能力、文化消费水平指数等一级指标都呈上升趋势。其中，北京在文化消费综合指数和文化消费能力的指标排名中都位居首位。中国省市文化产业发展指数2015的结果则表明，我国各省市文化产业总体保持持续稳步增长，其中北京在影响力指数和驱动力指数上都位居首位。拉动城乡居民文化消费试点项目阶段性成果也同时发布，北京市海淀区是中国东部地区的典型代表。海淀区采取了建一个平台发一张卡的方式，通过政府搭建 O2O 大数据平台拉动文化消费。平台也就是一站式文化消费信息集成服务平台文汇天下，截止到10月28号，累计总访问量20,666次，注册用户1796人。一张卡指的是文化消费信用卡，预计将于明天在北京地区投放发行。 第十一届北京金博会的互联网金融展区聚集了不少人气，众多互联网金融企业纷纷推出普惠金融业务。请听新闻广播记者张玉的报道。 记者在互联网金融展区看到很多展台前都是人头攒动，在京东金融展台，工作人员正在为体验的市民做着介绍。 使用京东支付进行银卡充充值了，节省了您以后在地铁口排队充值的一些时间。 互联网金融让市民足不出户就能享受到送餐、购物、投资理财等服务。为了满足市民的移动支付，这次参展商也各出奇招，拿着手机对准 POS 机上一个摄像头标志，用闪光灯闪一下，不用上网就能实现支付数据从手机到 POS 机的传输。而盒子支付则推出了智慧 POS 机，集刷卡、微信、支付宝支付等功能为一体。展台负责人卢倩说， 它是一个更开放的平台，就为所有的这些小微的商户接入现在主流的电商啊、外卖啊，甚至一些点餐的一些软件，就让商户的生意一步做到线上去了。 展会上有展示互联网支付成果的，也有关注互联网理财的。怎样让趴在信用卡上的消费积分流动起来，是钱包金服提出的金融解决方案。展台负责人说， 比如说其他的商家的他的 APP 他是直接返现了，返现以后他还是在这商家用，我们这个商家返到你的钱包生活里之后是可以循环消费的，将来我们还可以拿到这个循环消费的余额去理财。 不只是新兴的互联网企业，传统的银行、保险、金融机构也在纷纷出网。中华保险电商公司负责人张杰说， 我们设计适合于互联网销售的个人的保险产品，你比如说旅游意外险吧，国外旅游还是国内旅游，分各种细分领域设计不同的产品。 除了互联网金融应用现场的展示之外，高端论坛也在探讨如何促进互联网金融发展。专家提出，互联网加金融正在催生一场新的产业革命，政府应在加强监管的同时，也应给予更多的创新空间。 新闻广播记者左天池报道。位于朝阳区广渠路的文创园区金田影视产业园昨天在第十届北京文博会上宣布，将在园区内打造电子竞技中心和金融创新工厂项目，为相关企业提供创新空间。据了解，这个全功能国际电竞基地未来将形成电子竞技相关人才的培训机构，以及电竞导演、导播、主持、视频制作、艺人经纪等电竞相关的专业配套服务。金田影视产业园总建筑规模达到 11.8万平方米，共分二期建设，一期将于明年上半年投入使用，目前已吸引50多家影视企业签订入驻意向，二期计划将于2017年年底前全都投入使用。 新闻广播记者左天池昨天从北京文博会朝阳展团了解到，北京电影学院影视文化创新园目前已经落户朝阳辖区内的国家文化产业创新实验区，未来将打造集影视全产业链于一体的国际化影视全产业文创园。北电文创园位于朝阳区东五环平房路，建筑面积3万平米，是北京电影学院在全国设立的首家文化创意产业园。园区空间改造升级前主要经营餐饮休闲业，改造后转型发展文化创意产业，目前已经吸引30多家企业入驻。据了解，园区内的创客空间将在今年年底开放，用户可以通过手机 APP 预约办公空间和工位，并按照小时计费。 新闻广播记者左天池报道。北京演出公司日前公布了2016新年演出季的剧目安排，从今年12月开始，将在京陆续推出超过100场演出。据了解，北演2016年新年演出季系列包括北京喜剧艺术节、2015摇滚民谣系列音乐会、人民大会堂北京新年系列演出、原创戏剧新春演出等，分别在北京喜剧院、京演民族宫大剧院和北京青年剧场上演。 新闻广播记者左天池日前从文博会朝阳展团了解到，位于北京东艺国际传媒产业园区内的花样年华电影主题酒店即将开业，这将是北京首个文化创意园区内的电影主题酒店。据了解，电影主题酒店总建筑面积6000多平方米，主体11层，除了住宿之外，还将为园区内企业提供影片首映、文化交流、影视发布等活动的场所。 新闻广播记者左天池报道。第四届中国国际沉香文化博览会昨天在北京国际饭店会议中心开幕。博览会以唐代沉香文化、 丝路香药贸易为主轴，开展相关议题及艺术展览。博览会现场根据沉香制品原料、器具、工艺以及与之相关的茶文化、花文化等不同主题布展。市民可以看到唐朝时期敦煌、长安城、扬州、日本等不同地区有关沉香文化的华美展陈。展会期间还将举办第二届艺术生活空间展和古代香茶花器珍品拍卖会。据了解，今天展会开放时间将延长到晚上十点。十年十人，第十届北京文博会专题报道。 快递物品分类机模型、家庭阳台智能菜园，一批青少年创意项目亮相北京文博会，他们的新奇创意为文博会增添了青春和活力。请听新闻广播记者唐思萌的报道。 文博会上，北京大中小学生的文创作品新奇好玩实用，吸引了不少观众现场体验。带队参展十届北京青少年科技文化交流服务中心主任高斌表示，在学生的作品中可以看到很多文化与科技融合的点子。 史家胡同的小学生非常熟练地用了 3D 打印技术，通过废旧的报纸来做服装模型。 这种融合发展并不是最近一两年的事儿，早在多年前，青少年就紧跟时代潮流。 大学生呢，他们就研究出了书法机器人，把中国的那个书法然后跟机械手结合起来。 在高斌看来，这些与校园里的创意氛围和时代发展有关。多年来，学生成立了五花八门的创意社团，还有导师带领的创意团队。北京也陆续举办创意集市、青少年文化创意节、文博会等活动，给青少年提供了展示的平台。一些小创意成就了他们的创业梦。 去年就看到了一个已经大学毕业了，现在都在中关村从事一个文化公司。他说十年前我来参加文博会的时候呢，给他一个很大的启发，就是说他只要善于创造，就会得到社会的认同。 如今在文博会青年文化创意与创新成果展区，青少年不仅带来了文创作品，还准备了详细的说明书，自制了名片，期待着和一些企业和投资机构洽谈，让作品转化落地成为产品。 大家呢，可能越来越觉得，既然是一种文化创意，那肯定要形成市场的检验。一个城市的青少年文化创意的水平，或者参与文化创意的程度，它会决定这个城市未来的文化创意的高度。 刑法修正案9从今天起正式实施。新法减少了9个死刑罪名，并在加大反腐惩处力度、维护信息网络安全等方面做出了系列重要修改，其中很多条款与百姓的生活息息相关。今后网上造谣、替考、带头医闹、校车超载等行为将受到刑法处罚。来听新闻广播记者马俊的报道。 随着社会的发展，互联网也成为各类谣言散播的温床。针对网上造谣传谣，刑法修正案9对四类行为作出具体规定，最高量刑可达7年。朝阳法院法官刘立斌说， 修正案9就是在原来的编造传播虚假恐怖信息罪下面又增加了一款编造虚假的险情、疫情、灾情、警情，在信息网络或其他媒体上传播，或者明知是上述虚假信息仍然故意在信息网络或其他媒体上传播，最后导致社会秩序遭到严重扰乱的，那么也构成犯罪。 近年来替考事件也时有发生，极大地破坏了选拔性考试的公平性。对此，新法规定，在法律规定的国家统一考试中，组织作弊、为他人提供作弊器材、出售试题答案，将最高面临7年有期徒刑，而俗称的枪手或者找人替考者也将面临拘役或者管制。北京国顺律师事务所律师张静辉分析说， 因为原来比如说江西南昌的高考替考案件，涉嫌的人员42个人，但是最终呢3个人被移送司法机关处理，就是因为当时的相关的罪名没有列明。他现在这个罪名呢加了是组织作弊罪、帮助他人组织作弊罪、非法出售试题答案罪，最后一个就是替考罪，都是针对考试作弊的，这种严厉的打击确有必要。 此外，新法还规定，对医闹的首要分子处3年以上7年以下有期徒刑，对其他积极参与者处3年以下有期徒刑、拘役、管制或者剥夺政治权利。新法还将校车超载、超速、违规运输危险化学品的行为纳入危险驾驶罪惩处的范畴。刘立兵说， 不仅仅是说在现场的运输车辆的这个司机作为机动车的所有人或者管理者，你对他上路行驶以至于危害公共安全的这个行为负有直接责任，那么也要作为这个共犯来予以追究的，按照危险驾驶罪来定罪处罚。 截至10月25号，今年北京新房合计签约44116套，签约额达到1606亿元，超过了去年全年的1551亿元。同样，二手房、商住公寓、土地成交额也都远超去年。请听新闻广播记者赵敏的报道。 如果剔除保障房和自住房，今年北京新房已成交44000套。这个量虽然低于去年，但是随着整体价格的抬升，总成交额超过1600亿，而去年是1550亿。量豪机构市场总监郭毅向记者透露，今年新房成交均价早已超过30000元大关。 就前三季度商品住宅的这种成交均价，同比去年的这种前三季度涨幅是在12%。今年整体的这个全年的成交均价有望突破这15%这样的一个涨幅，那么有可能会创下最近5年的一个新高。 二手房交易表现更为强劲。中原地产市场分析师张大伟介绍， 到目前为止，北京的二手房成交量已经突破了150000套，今年二手房的成交量有望接近在190000套左右，已经基本上接近2010年历史第二高点。 受到通州限购的影响，今年商住公寓项目受到了购房者追捧。截至目前，北京已成交商住公寓13700套，达到280亿元。中原地产市场分析师张大伟表示， 公寓的均价已经接近30000，这也是一个历史的高点，比去年的2.2万应该说涨了接近每平米7000，所以这个量还是比较高的。 与此同时，北京土地成交额已达到1238亿元，预计全年成交额有望首次突破2000亿大关。国家统计局北京调查总队新闻发言人邢志宏认为，今年央行多次降息降准，无疑是楼市全面复苏回暖的重要因素。 5年期的这个住房贷款的利率呢，是10年来最低的。公积金的这个5年期以上的这个住房贷款利率呢，是3.25%，这是公积金制度实施以来最低的一个利率。 对于今年北京楼市的特点，中原地产市场分析师张大伟认为，从成交结构看，整体高端化趋势明显。 今年截止到目前，单价超过10万的商品房住宅已经成交了188套，这个比历史总和还要高。而且从目前已经出让的土地来看，明年市场上将有可能出现2000到3000套预期价格在10万以上的在售的项目，所以整体来看，明年的这个成交量也有可能会继续的延续这个高端化的表现。 北京市体检中心日前发布了去年全市居民体检数据。中高招体检数据显示，本市近90%的高三学生出现了视力不良的情况，中学生的肥胖率也已经超过10%。而成年人中参与体检的近半男性都为超重或肥胖，健康情况堪忧。肥胖率和近视率为何飙升？新闻广播记者韩萌就此采访了专家，请听报道。 记者翻阅近年体检异常数据可以看出，超重肥胖始终位列前三名。北京体检中心健康管理专家刘峰告诉记者，事实上中国人肥胖的问题从上个世纪90年代出现苗头，21世纪后开始迅速飙升。 主要还是生活条件改善了，摄入的增加了，然后消耗的减少了，包括交通工具的改善，原来更多的需要行走自行车呀，可能现在都开上车了。 跟肥胖一样需要关注的是，本市青少年视力不良检出率逐年攀升，去年高三学生视力不良检出近90%，初三学生视力不良也有80%多。近视都有哪些影响因素？北京儿童医院眼科副主任李丽说，首要考虑的是遗传因素。 父母是高度近视的，600度以上，这个孩子可能90%以上都会有近视。他们生了孩子之后，那从小你可以干预他。你现在有研究，就是每天增加户外活动1小时，近视发病率会减少20%。 李丽说，目前她的病人年龄越来越小，一些家长很早就给孩子用手机、平板电脑等，对孩子视力很有影响。她建议，每次使用电子产品超过30000小时，就应该到户外放松。 新闻广播记者赵民昨天从中国铁路总公司了解到，经向中国保监会备案，从今天起，铁路部门为境内乘坐火车的旅客提供铁路旅客人身意外伤害保险业务服务，旅客可以自愿投保。铁路乘意险是指被保险人在保险期间内持有效乘车凭证，乘坐境内旅客列车遭受意外伤害，致使本人身故、伤残或者受伤治疗的，铁路自保公司按照约定给付保险金的一种保险服务。这项保险由旅客在购买火车票时自愿购买，保费3元，最高保障30万元意外身故、伤残和30000元意外医疗保险金。保险事故发生后，铁路现场工作人员可以直接受理报案，为旅客提供便利服务。 在北京听北京，北京新闻广播，北京新闻。 北京时间7:20，欢迎继续收听北京新闻，下面请听简讯。市发改委和市统计局日前联合发布北京市重点用能单位2014年度能源利用状况公报。根据公报内容，去年本市562家重点用能单位能源消费量2915万多吨标准煤，占全市能源消费总量的40%左右。在对国家发改委公布的225家在京万家企业考核中，超过94%的企业基本完成了节能目标。 北京市环保局日前发布消息称，环保、城管等部门在十月联合执法周行动中发现环境违法行为101起，都计划立案处理。本月北京就将进入供暖季，在本月的执法周行动中，环保部门将结合全市统一开展的大气专项执法季行动，加强对供暖设施设备和散煤使用情况的检查。 由市人大任命的首批180名人民陪审员日前在市第二中级人民法院宣誓履职，标志着本市人民陪审员制度改革试点工作进入新阶段。首批人民陪审员来自教育、科研、医疗等多个行业领域，未来人民陪审员将与法官组成合议庭，在审理中对案件的事实部分发表意见，促进司法公正，提升司法公信力。 南阳籍书画艺术家作品展昨天在纳波湾月季园开展，展览将展示到11月10号。展览展示了雕塑、油画、国画、书法四大类的作品80多件。 首都机场全自助行李托运及自助登机服务近日上线运行，旅客可以自助完成从办理登机牌到打印行李条、交运行李、领取行李凭证的全流程值机手续。 下面播送北京市环境保护监测中心提供的空气质量预报，预计今天白天本市城六区空气质量2级，属于良。 好，听众朋友，以上就是今天北京新闻的全部内容。责任编辑康小夏、王燕，播音员刘佳、滕欢，感谢您的收听。稍后请听新闻广播新闻热线。 一天出行，天气早知道。听众朋友，接下来为您介绍一下今天的天气情况。今天早晨5点，南郊观象台的气温为4.1摄氏度。具体报示，今天白天晴间多云，北转南风2-3级，最高气温17到18度，最小相对湿度25%。今天夜间晴间多云，南转北风1-2级，最低气温3度，最大相对湿度80%。 超过800万收听人群的优先选择，500万辆私家车主的路上陪伴，1000多位广告主的信赖，人保 一级老众爱听节目， 我们懂你，懂你想说的。北京人民广播电台广告服务热线6515-0023，6515-0023。问你所问，急你所急，新闻热线6515-9063。 系列报道《素质教育之困》第四篇，素质教育各环节脱节，如何真正落到实处。黑电台藏小区楼顶播放漏谷药品广告，执法部门严查空中黑电波。好，下面来听详细报道。有学生反映，随着年级升高，素质教育所处的地位似乎是在逐渐下降的，成绩才是学习的硬杠杠。事实上，素质教育衔接难由来已久，小学与初中不衔接，课本与课堂不衔接，日常授课与评价机制也不衔接。如此多的脱节，让素质教育难以形成各个学习阶段的合力，效果也被大大削弱。那么，素质教育如何贯穿每个学习阶段呢？系列报道《素质教育之困》，今天请听第四篇《脱节的素质教育》。 教育部日前印发关于加强家庭教育工作的指导意见，指出家长要切实消除学校减负、家长增负等现象，不做虎妈狼爸。可家长感叹考学压力大也是身不由己。孩子6年级的张女士说， 因为最后的那个评价还是在那摆着，怎么评价呢？老师想出了好多办法，可这些办法外面不利其中，最后还不是靠平时测验加期末考试吗？ 北京景泰小学校长陈培荣给记者翻出今年7月北京市教委修订的义务教育课程计划，他认为当下的素质教育更多还是做加减法，停留在课外活动选修课的初级阶段，没有完全进入教学的核心过程。 他要求10%的学科实践活动，我觉得这是很对的，但是配套的教材他没有变，量没有变呀。 提倡素质教育多年，教学内容为何不能全面与时俱进？在北京某小学工作多年的周老师认为，主要是因为考核机制没变。 现在教育是挺矛盾的， 一方面提素质教育，另一方面北京市实际上它还是看孩子的成绩再给学校排名。 多年的应试教育形成我们学科本位的教育体制，家长老师常要求学生不能偏科，因为考试就是千人一面。北京四中的陈老师建议，素质教育要想贯穿每个学习阶段，不能片面追求升学率，应该形成包括考察学生能力在内的综合评价体系。 教育主管部门对学校评价，他就把升学率看得很重，然后学校对老师的评价，那肯定跟你所在的班级的这个教学成绩有关系。那么当然他一级一级往下传导下来，这个学生这儿就负担比较重。 新闻广播会继续就素质教育展开讨论，如果您是有话要说的家长或是教育一线的老师和从业者，欢迎拨打新闻热线65159063，或者关注微信公众号新闻热线特事特报发表观点。近一段时间来，新闻热线连续接到市民举报，反映在房山区长阳镇京良路附近收听广播时经常会受到不明信号的干扰，正常收听的节目会变成健康热线，播出内容低俗露骨。近期市无线电管理局对这家黑电台进行了查处，具体情况来听新闻广播记者石清瑞的报道。 九转还阳丹，男人力量之源。 最近家住房山区长阳镇的居民从收音机里经常能收到这种男科药品的广告。10月30号，北京电台技术中心与市无线电管理局合作，使用监测仪器进行定位排查空中黑电波。 这机器主要是能定位用吗？ 可以定位，也可以看场强。信号的场强很大的话，就说明它就在附近了呗。 信号越来越强了。 最后，侦测范围被缩小至位于房山区天恒康泽家苑小区。记者随即与工作人员来到小区9号楼的天台。 就这一个。 你看，它这儿有根线吧？ 啊， 有管子，这根电线，没有给它停电，它进设备间也有可能。 这个黑电台的一根天线从楼顶设备间引出，设备间的门被牢牢锁死，而负责小区管理维护的鼎泽物业管理有限责任公司的工程部负责人表示，他们对于有人偷电的行为并不知情。 这个我们还真没太在注意这个。 他这屋的怎么进去的呀？我就想问，这钥匙谁管啊？ 这门应该被人撬过。 随后，无线电管理局工作人员对设备进行查扣，但现场并未找到设立这个黑电台的不法分子。相关技术人员表示，现在不少黑电台制作成本低，而且操作隐蔽，给查处行动带来难度。 还可以远程控制，通过手机发短信就可以关机。 我国刑法明确规定，擅自设置使用无线电台或者擅自占用频率，经责令停止使用后拒不停止使用，干扰无线电通讯正常进行，造成严重后果的，处3年以下有期徒刑、拘役或者管制，并处或者单处罚金。中国政法大学刑事诉讼法教授洪道德认为，打击黑电台需要各个部门加强合作，同时广大市民也应从维护自身利益的角度出发，发现身边非法广播电台的线索，及时向当地无线电管理部门举报。 主要是我们这个政处罚和刑事犯罪打击这两点呢，和行政执法有机的结合在一起。我在深入群众当中，有的群众说，哎，我半夜路过这地方，正好是看到上面有人在安装这个东西了，哎，也提供一些情况。 好，今天的新闻热线就到这里，热线编辑石新瑞，主持人美哲，感谢您的收听。节目之后，欢迎您继续收听新闻大视野。 路况信息。 竞猜车辆保养价格开始， 800、600、 500，免费的。现在投人保直交车险，满额送卡拉丁车辆保养，机油机滤服务费全免，专业技师上门服务，真的免费哦。人保直交车险， 400-1234567。 同仁堂提醒您关注路况信息， 以下药品请按药品说明书或在药师指导下购买和使用。 肾虚筋亏所致的腰痛、尿后余沥，就用同仁堂牌五子衍松丸补肾。一经同仁堂果药。 哟，张总，办理公司业务也可以用卡呀？ 这是工商银行的材质账户卡，专为企业客户推出的单位结算卡，可以自助打印回单、 ATM 存取现金、刷卡消费，现在还有抽奖呢。 那我也去办一张。 好，来关注最新的路况信息。目前西南六环沿村桥到梨园桥内外环双向行驶缓慢，另外南六环外环方向慈各庄有车辆侧翻，请后车小心。德外大街由南向北的方向车多。 汇聚人道力量，博爱温暖京城，首都红十字组织在建设国际一流和谐宜居之都的伟大进程中当先锋立新功，努力把北京红十字会打造成为向全世界展示中国人道成果的首要窗口。 想分就分，账单分期还，越分越轻松。 用农行信用卡办理账单分期，一个电话轻松搞定。 详询9599中国农业银行。